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7月13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8.0，处于严重拥堵级别。香山公园的消息，目前降雨过程已结束，公园明天也就是14号早6点正常开放。东六环南向北方向徐庄桥北有事故，北向南方向羊驼桥北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京开高速出京方向新发地有故障车，后车队尾在玉泉营桥。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大兴今年解决民生诉求40000余件。 天津市完成今年河湖环境专项整治任务。 河北方面，2022年度河北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开始申报。 其他方面，银保监会表示，加强信贷管理，有效防范非法集资、套路贷及校园贷。 国际电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次会议通过中国提交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 日本民调显示，菅义伟内阁支持率再创新低。 文体资讯方面，北京人艺传家宝茶馆再度上演。 中超新赛程发布，2天打1轮比赛，每队每轮间歇期2天。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7集《萧世国战地入党是奋斗的开始》。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党史百年，天天读。 今天是2021年7月13号。1924年7月13号，北京学生联合会等50余团体在北京中央公园召开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成立大会，规定以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为宗旨。上海、武汉、湖南、山东、天津各界已纷纷组织反帝大联盟。该联盟倡议定9月3号至9号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周，得到全国各进步团体的拥护。 1956年7月13号，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批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1958年5月、8月，第一辆国产东风牌轿车和红旗牌轿车相继下线。 2001年7月13号，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 2010年7月13号，胡锦涛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在教育工作中的最集中体现就是育人为先、德育为先。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三地热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目前北京全市水库蓄水量31.63亿立方米，比11号上午8点增加近1亿立方米。根据初步分析， 本次降雨，北京市降水总量 18.87 亿立方米，形成水资源量 6.23 亿立方米。 受降雨影响，部分水库入库流量上涨明显，因为怀柔水库水势上涨过快，凌晨一点超汛限水位。为保障水库运行安全，怀柔水库从今天上午8点开始向淮河、雁栖河泄洪，计划每秒泄洪流量40立方米，泄洪时间为5到6天。 在这里提醒市民，不要在河道内戏水、钓鱼、游泳，远离河道行洪区域，确保人身安全。 为精准落实北京市每月一题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大兴区建立了27+8重点民生项目清单，今年妥善解决民生诉求4万多件。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以前是光有房没有证， 对， 现在是既有房又有证， 对， 高兴啊。 上午10点，大兴区黄村镇的回迁居民龙普友老先生接过红色的房本，嘴上笑开了花。龙老先生居住的黄村镇的新华园是回迁安置房，小区共有370套房屋，其中224户居民受到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影响，近20年没有取得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 我们这房产证又从打拆完房到现在20多年都没办下来了。 房子买卖没有房产证也买卖不了，小孩上学呀没房产证入学不了， 后来只能上私立幼儿园，花钱多。楼下他正好今年上幼儿园，拿着房本到九幺这儿，一点劲都没费。 据了解，因为项目甲方失联或内部矛盾纠纷，居民们无法取得办理转移登记所需的手续。为了解决像新华园小区这样的问题，大兴区专门成立了由29个部门组成的区历史遗留小区未发证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专班。在合法的范围内调动各种资源帮居民们取得房产证。大兴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法制监察科科长崔福佳介绍， 我们由专题组织黄村镇区事务分局、住建委等相关的职能部门多次开会，组织律师啊、公证处啊对老百姓的协议和补签，然后区事务分局找到他们的法律依据，由这个居民单方申请的这么一个方式办理。目前这个200多户房产证问题基本已经得到解决。 大兴区区委常委、副区长石银峰介绍，大兴区成立了27+8重点民生项目清单，由6名分管副区长牵头调度，13个主责单位细化了108项具体任务和20项政策，20个镇街制定重点民生项目清单284项，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这一段时间啊，取得的成效非常明显，是我们的房产证现在办理了2491套，我们的欠薪问题解决了7928个人，我们安装了梯控组织系统1200余部，我们35个每月一题项目综合的诉求量下降了14.79%。 为净化北京市道路交通环境，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违规电动3-4轮车管理的通告。通告中明确了全市在用车辆管理及推出政策，推动电动3-4轮车违法违规乱象从根本上得到治理。 违规电动3-4轮车是指未经工信部许可生产、未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报公告、车辆性能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使用电力驱动用于载客或载货的3轮、4轮机动车。通告规定，禁止生产、销售违规电动3-4轮车，自通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增违规电动3-4轮车。 对通告发布前购买的违规电动3-4轮车设置过渡期，过渡期截止至2023年12月31号，过渡期后即2024年1月1号起，违规电动3-4轮车不得上路行驶，不得在道路、广场、停车场等公共场所停放，违规上路行驶或停放的，执法部门将依法查处。 日前，记者从天津市水务局了解到，天津市已完成2021年河湖环境专项整治任务，累计排查整治全市问题河湖3374条段，清理水面漂浮物12.3万平方米，堤岸垃圾2.8万立方米，清除非正规垃圾堆放点237个，沿河旱厕185个，清理违规渔船183条，网具775件。查处沿河违规放生、排污、围垦河道、破坏堤防、乱坡乱道等行为119起。

多出来少一半吧，15万左右那样。 平谷区今年还成立了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中心主任熊宇金介绍说， 近些年随着电商的发展，平谷大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但是呢，很多消费者可能吃到的不一定是真正的正宗的平谷大桃。那么平谷区成立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让消费者能找到正规的渠道。 记者了解到，今年京东、顺丰等也将物流成本降到史上最低，助力大桃销售。平谷区商务局副局长齐伟全说， 今年我们在2020年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销售渠道，然后呢，这块是我们城市社区是我们作为重点，因为平谷嘛，近邻北京、天津，我们让这个两个特大城市的居民呢，能在最短的时间吃上平谷鲜桃。社区销售，我们能够保证当天下树，当天到达老百姓身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财政局、发展改革委、经济信息化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通知，对北京市2020年度不裁员少裁员的用人单位给予失业保险费返还。经办工作同步开展，实现政策发布与政策落实无缝衔接。今年北京市优化了经办流程，依托社保系统数据自动比对，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无需申请即可直接享受政策。 截至昨天，全市已完成数据比对，共筛选出第一批符合免申即享条件的用人单位43.5万家，并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月12号到16号，用人单位可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官网首页法人办事用人单位失业保险费返还栏目查看。 保定素有经济重地、首都南大门之称，京广高铁、京广铁路、金宝铁路在此交汇。为了更加全面地融入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保定正提出构建米字形铁路综合交通枢纽的设想，沟通八方，这也将给当地旅游和经济带来更多发展机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李天一的报道。 1899年，保定站开通运营，距今已有122年的历史，而今这座多条轨道交通串联的百年老站依旧繁忙，日均发送旅客历史单日高峰足有3.7万人。保定站党总支书记任学峰介绍， 新的保定站2012年12月30号新开通，由原来的3台6线，现在是叫5台10线，开行有99列，日均发送达到1.2万人左右，短客流基本就在北京、石家庄、天津、秦皇岛等地。从西广场发的大约有14路，77台公交车，基本都能到保定市区主要景点。 保定市是河北省第一文物大市，从保定站下了火车，乘坐市内公交就能到达全国唯一一处保存完好的清代省级衙署直隶总督署。直隶总督署博物馆馆长李振龙介绍，保定不仅自身是一座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现如今又与雄安新区水乳交融。位于雄安新区的白洋淀景区，不仅有芦苇荡和荷花淀，也诞生了英勇机智的雁翎队。87岁的老兵老赵特意来白洋淀看看。 我30年前来过，今非昔比，大不一样了。保定地区的抗日英雄们太多了，很英勇。 白洋淀景区还开通了与雄安站之间的旅游班线。白洋淀景区旅游客运集散中心总经理张小妮介绍， 客流呢现在主要是以京津冀3地的为主，预计在7月中旬，我们的游客量会突破15000人左右。由雄安站到我们白洋淀景区停车场之间也开通了一个班线，再到我们的停车场换乘景区旅游快线车，直接到达旅游码头。从雄安站过来呢，大约是40分钟时间。 今年以来，京津冀便利的轨道交通为保定旅游带来了近70%的游客。保定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耿艳瑞说， 坐高铁从北京西站到保定需要42分钟，从天津到保定呢59分钟，从石家庄到保定36分钟，从雄安到保定26分钟。旅游就是跟串门一样，第一季度咱们是有115万人，旅游收入1000多万。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接下来请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今天请听第50集，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制造。 这是北京航井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的无人机灭火实验。 可以投弹。 好，投弹。 投弹。投弹。 从锁定起火点到灭火，仅仅用了一分多钟。 好的，好的。 航井创新2019年入驻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园区，公司的研发实验室和制造车间只相隔一条马路。如果生产环节出现状况，技术人员3分钟内就能抵达制造车间，用最快时间拿出解决方案。作为京宝石发展轴的重要节点，房山区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至2035年赋予房山三区一节点的功能定位，明确了高精尖产业体系的发展方向。房山区将重点发展新材料和高端制造业，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正是房山区科技创新高精尖体系的重要支撑。此外，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还建有2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与中关村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究院园区遥相呼应，形成研究院研发办公、标准厂房就地产业化的前沿后产发展模式，成为满足高端制造产业项目全生命周期发展的高品质科技载体。 我们从1年多时间，团队的人数几乎翻了一倍，生产能力也翻了很多，而且我们从搬过来的时候，当年的这我们的产值几乎翻了10倍，它给我们很广阔的一个空间，特别是这些房租的一些减免政策，要人才公寓的配套，这个园区其实对整个产业来说，它是属于特别专。我们进来之后，它把我们的上下游配套很多企业呢都招进来，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我们可以用群狼战术呢，我们可以绑到一起去企业竞争，特别是行业竞争。我们可以做好社会化的分工，让每个企业呢都专注于自己核心的技术和产品。 北京始和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特种高空作业机器人的研发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以让世上没有危险的工作为愿景，在多个行业以机器人替代人工完成工作。国家统计机构公布数据显示，近10年高空作业年均死亡人数高达680人，始和科技直击安全这一行业最大痛点，开发出船体爬地清洗机器人，目前销售量世界第一。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公司呢，我们过来园区给我们一个独栋的小楼做研发，同时的话呢还给了我们2000平米的厂房作为这个生产装配调试的环境。这些是在之前的一些区域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条件和环境。入驻之后呢，对我们公司的快速发展和高效的运营确实起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支撑作用。 从海外归国的杜瑶琼是自动驾驶企业奥特贝瑞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自动驾驶、智能交通是未来交通的发展方向，房山区与中国移动联手，共同建设了我国首条 5G 全覆盖的自动驾驶车辆开放测试道路，率先将 5G 前沿通信技术应用于现代交通产业发展。 从软性而言的话，这个园区除了给我们特别好的一个办公的环境，然后包括班车交通的便利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的服务，包括里面有餐厅、有食堂，甚至有健身房，应该是面面俱到吧，为我们提供了360度全方面的服务，让我们这些企业呢能够更好的专注于企业的发展。 优良的创新创业生态为推动北京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也为王伟、江宇、杜瑶琼这样心怀家国、扎根北京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开辟了一片大显身手的成长沃土与发展高地。当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兴起，疫情催生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需求，致力于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北京，动能澎湃，人才聚集，北京制造这张名片将越加光映四海。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 国家卫健委13号通报，7月12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2例，1例在江苏，1例在云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记者今天了解到，银保监会日前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严格落实贷款管理制度，将扫黑除恶相关要求纳入贷款受理、调查及贷后检查环节，对客户资质、资金流向等进行把控，确保信贷业务合法合规，严防信贷资金流向涉黑涉恶组织和个人以及非法高利贷、套路贷等非法金融放贷领域。 对于催收业务管理，通知要求合理设定催收考核指标及奖惩机制，建立并完善催收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严禁委托涉黑涉恶机构和个人催收，发现催收机构采用非法手段催收的，应立即停止合作关系，进一步规范催收行为，严禁使用非法手段催收，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记者今天从工信部了解到，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印发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提出到2023年，我国 5G 应用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其中 5G 个人用户普及率超过40%，用户数据超过5.6亿。 5G 融合应用是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引擎。此外，根据行动计划，个人消费领域打造一批 5G 加新型消费的新业务、新模式、新业态。垂直行业领域，大型工业企业的 5G 应用渗透率超过35%。5G 应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关键基础支持能力显著增强。行动计划提出，到2023年 5G 网络覆盖水平不断提升，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超过18个，建设一批 5G 融合应用创新中心。 记者日前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这一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无液氦稀释制冷机原型机近日实现10毫开以下极低温，比绝对零度仅高0.01度，可为量子计算等前沿研究提供极低温条件保障。稀释制冷机是一种能够提供接近绝对零度环境的高端科研仪器，在凝聚态物理、材料科学、粒子科学乃至天文探测等科研领域有着广泛应用。 作为我国低温实验技术和低温物理研究的发源地，中科院物理所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台湿式稀释制冷机，实现最低33毫开的极低温。面对量子科技的蓬勃发展，物理所再一次组织力量联合攻关，攻克了盘管热交换器和银粉热交换器等多项核心技术难题，自主研制无液氦稀释制冷机。科研团队表示，未来还将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产品的易用性和稳定性。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次会议昨天通过中国提交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决议重申，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具有重要贡献。发展的目标是增进所有人的福祉，各国应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决议欢迎各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等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重大成就，呼吁各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现发展属于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呼吁各国促进可持续发展，以更好的享有人权，并促进发展机会的平等享有。 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古巴、喀麦隆等国发言，赞赏中国提交这一重要决议草案，感谢中国发挥的领导作用，强调发展对于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没有发展，就无法实现对人权的享有，无法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各国应加强国际合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切实保障人民各项人权。 日本广播协会昨天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菅义伟领导的内阁支持率下跌至 33%， 为菅义伟内阁自去年9月成立以来最低。 日本广播协会7月9号起进行为期3天的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菅义伟内阁支持率比上月调查时下跌了4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上升1个百分点至 46%， 再创内阁成立以来新高。受访者不支持菅义伟内阁的主要理由是没有执行力，对政策不抱期待等。 此外，东京奥运会开幕在即，仍有30%的受访者认为东京奥运会应停办，大约有65%的受访者对日本政府有关东京奥运会举办意义和新冠病毒感染对策说明表示不太能接受及完全无法接受。就日本政府对前来参加东京奥运会外国选手的检疫政策，57%的受访者表示不太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 新华社援引基多消息，厄瓜多尔卫生部昨天宣布开始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本轮接种覆盖16岁至48岁人群，将持续至9月5号。 俄卫生部长加尔松说，卫生部增设了一批接种中心，大规模开始接种后，单日疫苗接种量预计将超过25万剂。目前，厄瓜多尔接种的新冠疫苗主要有中国科兴疫苗、美国辉瑞疫苗和英国阿斯利康疫苗。中国康希诺疫苗已获得俄卫生监管部门使用许可，首批预计本月运抵。 据俄卫生部消息，俄自今年一月开始接种新冠疫苗，目前已完成接种超过570万剂。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人口超过1700万，截至昨天累计新冠确诊病例46万7073例，累计死亡16103例。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在一份报告中说，朝鲜迄今有3万多人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零阳性。这份世卫组织每周报告说，6月25号到7月1号，朝鲜对718人进行核酸检测，其中127人显现类似流感或者急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症状，但是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截至7月1号，朝鲜累计32512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无一感染。据朝中社目前报道，为防止新冠疫情输入境内，朝鲜2020年1月下旬开始关闭边界，并把紧急防疫措施提高到最高级别。 据以色列军方消息，以色列昨天与美英等国空军开启为期2周的无人机联合演习。以色列军方昨天发布声明说，这场无人机国际训练是以色列首次主持此类演习。此次演习代号为蓝色卫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空军将参加。 声明说，此次演习将加强以色列与其他参与国空军之间的合作和经验交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昨天报道，蓝色卫士演习将在以色列中部的勒马马西姆空军基地举行。 本月早些时候刚宣誓就职的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昨天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通电话，讨论双边关系。西方媒体用罕见一词描述这次通话，暗示两国关系可能解冻。 两国总统均发表声明证实，额尔佐格和埃尔多安通话，两人强调以土关系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两国合作具有重大潜力。 埃尔多安在通话中说，尽管双方存在分歧，但保持对话相当重要，尤其对于解决巴以冲突而言。 美联社报道，土耳其与以色列曾经关系亲密，但埃尔多安执政之后，土耳其的外交立场偏向于支持巴勒斯坦，土以关系逐渐紧张。 欧盟也希望与以色列重启外交关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昨天说，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的来访给双边关系重新开始带来机遇。拉皮德回应说，双边关系已经翻开新篇章，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以色列前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当政时期，欧盟同样因为巴以问题与以色列关系不睦。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对手六月组建联合政府，终结内塔尼亚胡连续12年的执政。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昨天表示，伊核谈判接近有结果。哈提卜扎德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谈判已接近有结果。虽然仍有问题尚未解决，但已解决的问题分量大于未解决的问题。一方的一致建议说，美方应有效解除对伊制裁，一方一旦确认相关情况，将立即恢复履行其义务。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昨天说，美方正在评估有关海地希望美国派兵协助维持局势稳定的请求，不排除派兵的可能性。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在白宫对媒体说，海地领导人需要团结，美方正密切关注海地局势发展，并愿意提供支持和援助。当地时间7月7号凌晨，海地总统莫伊兹在家中被一群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杀害。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县长丹尼拉卡瓦昨天说，塞夫德塞镇住宅楼部分坍塌事故确认死亡人数升至94人，目前仍有22人失联。 卡瓦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遇难者中已有83人身份得到确认，失联名单上可能包括尚未被确认身份的遇难者。他说，因天气炎热，随时间推移，遇难者身份辨认工作将越来越困难。 据美国媒体报道，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坍塌建筑的地下车库，那里车辆严重受损。鉴于无望找到幸存者，救援人员已于7号停止搜救。事故现场工作重点转为挖掘遇难者遗体和清理废墟。6月24号凌晨，滨海小镇塞夫塞德的一栋12层住宅楼发生局部坍塌。事故楼房共有136套住房，其中55套在坍塌中损毁。 据吉尔吉斯斯坦紧急情况部今天的消息，吉南部贾拉拉巴德州昨天发生泥石流，至少6人死亡，2人失踪。消息说，贾拉拉巴德州阿克苏地区昨天夜里因暴雨引发泥石流，包括2名儿童在内的至少8人被冲走，其中6人遗体已找到。针对2名儿童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消息说，泥石流中还冲毁了当地道路、桥梁和一些房屋。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今天是2021年7月13号，20年前的今天，2001年7月13号晚上22:09，萨马兰奇先生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委员投票选举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现场宣布，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 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现在就要宣布投票结果了。 29届奥运会。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哦，好，朋友们，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已经产生了，那就是我们的北京。哎呀，我们实在是太高兴了。 我们听看到了现场啊。人们都在欢呼。2000年7月13号这个日子呢，将会铭刻在、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22:09的时候呢，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会议最终确定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来承办公元2008年夏季奥运会。 朋友们，让我们欢呼吧，让喜悦的泪水尽情的流淌吧。中国北京，北京中国，你是我们的骄傲，你是我们的幸福。我想在这个狂欢的不眠之夜，让我们把所有的祝福倾泻给你，中国北京，我们的北京。 这是2001年那个夜晚，北京电台申奥特别节目的现场直播的录音，现在听起来还是让人激动。今天是北京申奥成功20周年， 今天京津冀之声特意邀请了当年亲历莫斯科投票现场的体育记者、主持人，以及当年中国申奥陈述团成员之一、曾两次获得奥运会射击项目冠军的杨凌，为我们讲述当年的亲历故事，共同回顾那激动人心的一刻。视频版我们今晚会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抖音、快手推送，大家在微博搜索京津冀名嘴说奥运，就可以找到他们讲述的视频版。姚刚是北京电台体育记者，713当天他是北京电台派往莫斯科采访的前方记者，现在让我们来听一段亲历记者讲述的音频。 说到采访杨凌和郎平这个细节啊，因为北京申奥呢，当时就是想采访到北京籍的运动员作为代表啊。杨凌呢是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男子10米移动靶的金牌得主冠军，那么2000年的时候呢他又蝉联了这个冠军，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郎平呢大家就不用说了，是中国女排的旗帜性的人物。当时的采访呢确确实环境也比较的嘈杂，比较混乱，幸亏呢提前呢做了一些案头的准备，但是采访的时候还是要随机找到他们。记得呢当时国际奥委会的工作人员呢对于现场管理也非常的严格，采访到郎平的时候，我特意跟他说呢，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希望你能够和北京的听众说几句话，他就非常非常的这个配合。当时工作人员呢就是想让他呢赶紧离开采访区，郎平跟工作人员说呢 one minute， 就是说的你只给我一分钟，我在接受采访。所以呢这些细节今天想起来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回味的，但是在当时呢确实是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呢完成了采访任务。 休战了近两个月的中超联赛将于本周重启。今天中超联赛官方公布了2021赛季第一阶段剩余赛事的赛程，首先进行的是第五轮的两场补赛。7月15号广州赛区河南嵩山龙门对阵广州队，7月16号苏州赛区北京国安对阵河北队。第6到14轮的比赛将于7月18号到8月12号进行。根据新赛程显示，9轮比赛在不到一个月内完成，平均每三天踢一轮比赛，每队每轮比赛间歇期为两天，对于各支球队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在美洲杯和欧洲杯决赛结束后，梅西成为2021年度金球奖的最大热门。近日金球奖评选的主办方法国足球杂志撰文展望了金球奖，法国足球明确指出梅西最有希望得到金球奖， C 罗得奖的机会则非常渺茫。 此外，姆巴佩、凯恩和劳塔罗被列为还有机会捧杯的球员，而 C 罗、内马尔、莱万、德布劳内、坎特和蒂亚戈席尔瓦则被列为希望渺茫的球员。无论是个人数据还是团队荣誉， C 罗在2021年迄今为止的表现远逊于梅西，他赢得个人第6个金球奖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 巴西阿道夫·鲁兹研究所12号发布声明确认，在巴西举办的美洲杯足球赛期间的确诊病例中，两名分别来自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代表团男性成员的采集样品显示为一种巴西国内从未有过的新冠病毒毒株。 阿道夫·鲁兹研究所是在巴西卫生部注册的机构，负责分析检测样品的基因组。研究所发布的声明说，这种被命名为 B6621 的变种病毒最早在哥伦比亚发现，在厄瓜多尔、美国、加勒比地区和一些欧洲国家也都有发现，在巴西此前还没有出现过，但这一变种的感染性不是非常的强。 此外，巴西卫生部公布，在美洲杯期间共进行了28772次核酸检测，确诊病例179例，其中36例来自各代表团，6例来自南美洲足联的工作人员，137例是为美洲杯提供服务的人员，包括裁判、医疗和后勤团队等。 北京时间7月13号，美国男篮在奥运热身赛中以83-91负于澳大利亚队，遭遇热身赛两连败，这是美国男篮历史上首次热身赛连败，先后输给了尼日利亚队和澳大利亚队。 比赛中，美国男篮曾在半场结束的时候领先澳大利亚队9分，但是在下半场，澳大利亚队打出了一波进攻狂潮，最终收下了比赛的胜利。本场比赛，美国队只有3人得分上双，利拉德得到全队最高的22分，三分球11投6中，杜兰特也曾在末节祭出死神模式，连续外线命中3分追分，最终得分17分。然而，尽管他们两人使尽浑身解数，却也无力回天。 中国驻日本大使孔玄佑12号在会见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时，表达了中方对东京奥运会的支持。作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员，中方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同时，中方将派强大阵容体育代表团参加东京奥运会，希望东京奥组委确保中国奥运健儿顺利安全参赛。 桥本圣子向孔玄佑介绍了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筹备进展情况。他表示，东京奥组委将全力确保举办一届安全安心的奥运会，为各国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安全参赛提供积极协助。日方重视同中方加强奥运合作，衷心期待东京奥运会顺利交棒北京冬奥会，两场奥运会都取得圆满成功，为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合作发挥重要积极作用。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北京市多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受天气的影响，北京市多区涉山涉水景区依然处于关闭状态。 目前门头沟区景区乡村民宿乡村民俗户继续暂停接待游客，怀柔区所有景区乡村民宿继续关闭，具体开放时间按照北京市防汛工作要求另行通知。房山区今天将继续保持关闭山区景区、山区乡村民宿、乡村旅游民俗户，旅行社暂停组织团队到山区景区旅游，后续将根据市区地质灾害风险预警情况，经有关部门评估会商后，再确定后续管控措施。 延庆区所有涉山涉水景区，包括龙庆峡、百里山水画廊、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世界葡萄博览园、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古崖居、玉渡山、世园公园以及乡村民宿民俗户全都暂停接待游客，具体开放时间按照北京市防汛工作要求另行通知。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将于本月15号起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暂定每天面向社会公众预约参观人数为3000人。馆方将根据情况适时增加参观人数。党史展览馆开馆时间为早上9点到下午5点，停止入馆时间为下午4点，观众退场时间为下午4点半，每周一例行闭馆。公众可凭本人二代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等有效证件，采取线上实名制免费预约方式进行预约参观。全天分两个时段预约参观，额满为止，不接受现场预约。观众需按预约成功的时段持本人有效证件入馆参观，并全程正确佩戴口罩。 由于市民参观意愿高，截至今天上午10点多，开放首日至7月18号这四天的门票已经被预购一空了，另有部分时段门票尚有空余，具体情况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登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预约系统查询相关公告预约参观。 随着暑期的到来，位于天津水上公园畔整修一新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也迎来了参观小高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提升改造后，与以往的展馆相比，新展馆增加了照片、文献、艺术品的数量。纪念馆从万余件馆藏文物中选择了精品文物充实到展馆中。改陈后，新文物占比将近 50%， 如1917年周恩来编撰的天津南开学校第十次第二组毕业同学录等等，将更为立体的展品展示，吸引着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接下来请您收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七集《萧世国战地入党是奋斗的开始》。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20多岁时，